清晨的风吹望初心的梦想，奔跑着前往那个方向。 挥汗如雨的倔强，自由在心中释放，享受这柔情星光。这世界我们拥有了太多，负责千年的蹉跎，岁月光阴剥落，而我要启程去拼搏。 我想回到曾经美好的时光，浩瀚人潮中仰望，我希望心中漂泊心上。我想面对未来还是要疯狂，我会独自去远航，保持初心一直成长。 清晨的风吹望初心的梦想，奔跑着前往那个方向。 这世界我们拥有了太多，负责千年的蹉跎，岁月光阴剥落，而我要启程去拼搏。